人的恋曲，拥挤人群里，哪一个是你？ 回来的红颜守着着别离，就连风儿也偷偷的想你。 如水的思念就像温柔的细雨，走过了四季不见你归期。 飘零的落叶又生着美丽，就连那白云也落下泪滴。亲爱的你究竟去了哪里？ 陌生的城市只留下我哭泣。 模糊的双眼常把别人喊成你。 亲爱的你到底在哪里？想你。 亲爱的，不知道现在的你好吗？是否也会像我想你一样的想着我？如果风儿 是你 回来的红颜守着着别离，就连风儿也偷偷的想你。 如水的思念就像温柔的细雨，走过了四季不见你归期。 飘零的落叶又生着美丽，连那白云也落下泪滴。亲爱的你究竟去了哪里？ 陌生的城市只留下我哭泣。 模糊的双眼常把别人看成你。 亲 究竟去了哪里？ 情人的夜晚怎舍得我哭泣？ 寂寞如藤缠绕在我心底。 亲爱的你到底在哪里？ 想你。